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昨天在创新北京国际论坛发布了构建创新城市研究报告，其中中国创新城市前10名正式发布，北京市、深圳市、上海市分列前3甲。北京在创新资源、创新服务和创新绩效都排名第一，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实力进一步凸显。2018年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本月9号到12号将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将邀请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6省市收藏家协会参与，各地展商将携带各具特色的古玩艺术品进行展览展销。除了主题展区，还将设置惠民讲座、鉴定及惠民拍卖等等活动。由北京冬奥组委举办的汇辉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入围参赛产品昨天全面启动了众筹预售。众筹预售在奥组委还是第一次，也是北京冬奥组委第一次引入这一方式。未来只有在预售期内销售数量达到最低投产数量的作品才可以投产。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活动正式结束，大兴区正式向冬奥组委提交了冬奥会设计方案。麋鹿作为设计之一参与这次的冬奥会吉祥物征集。由中国科技馆自主研发的榫卯的魅力主题展览昨天向公众免费开放，来听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林女士正在中国科技馆短期展厅的一角里，拿着中国传统工具刨子为儿子和丈夫制作筷子，她鼻头冒汗却乐在其中。 这是最后一个了，第4根了、给老公一双，给儿子一双。孩子上学了，然后他在网上跟他看了，他说让我给他做一双筷子带回家，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古代人还是挺厉害的。 榫卯的魅力主题展不但有筷子 DIY， 还可以使用由竹片和钢丝绳做成的线锯、手拉钻等中国传统木工工具制作一片属于自己的木头青蛙，另外还有多种鲁班锁、榫卯结构可以动手拼装。主题展分为5个部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河姆渡文物，一块由石头工具打造的木榫卯，长方形卯眼的整齐程度令人惊叹7000年前的工匠智慧。这里还展示了辽代独乐寺观音阁等5座明塔模型。观音阁距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经历过28次地震，包括1976年唐山大地震，却依然屹立不倒，让人印象深刻。通过展览更能领会中国古代木榫卯结构墙倒屋不塌的神秘和智慧。 DIY 筷子等项目需要现场预约，上下午各1小时，游客可以免费参与。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提醒各位的是，周六呢，咱们白天啊会有轻度霾，夜间也有轻雾，对户外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您要外出啊，应该有所防护。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又来到了周五四点有戏巅峰会。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欢迎各位啊。这巅峰会呢，得缺一脚是吧？ 哎， 还没介绍 老脚了，这是 嗨， 老脚 一脚，你们这都什么词儿啊？ 在这个角度有一个老角 啊、哦，我这有几天没来，怎么都变这风格？ 我们到周五一般都是跳脱成这种风格。 哦、你的意思，他是老生 长谈， 我赶紧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季彤，要不然指不定让他俩说成什么。 不是，这一般都是他说 啊， 拦都拦不住。 一到了周五这个时间，就有点疯疯癫癫。哎，这个大伙儿在这儿来个聚会啊， 是这个一疯疯癫癫呀，他就是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对吧？今天我们说这事儿，他就容易扇了舌头嘛， 就是把你舌头扇了是吧？跟我们俩没关系， 还是在飓风当中啊。 飓，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 咱们这边都是叫什么台风？ 台风， 哎，这个放到那个美国那边啊，美洲那边那叫飓风， 飓风 啊。那这片子是个美国片呗？啊，是这意思吗？ 嗯，你说呢？ 哎呦我天哪！ 打哑谜啊，好吧。 这个其实要说这片子，风是确实吹得很厉害。 我还以为是那玉兔这拍成电影了呢。 玉兔最近是很厉害， 马上就要过来了，听说。嗯， 所以大家对这个像台风、飓风不陌生了 啊。那当然， 每天文艺广播这几档节目里边，天气那一连线说的都是天气，都是飓风。 今天白天风力怎么样啊？对。 而且你发现这个风跟风真不一样。刚才我觉得季彤有一句话点特别对，他点这句说地域不同啊，叫法不一样，有时候吹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反正就是，但是都。 都能毁天灭地的那感觉。 你看咱们一般说这个台风的时候，一般袭击的是咱们 东南沿海比较多， 咱们的台湾地区， 对， 这像这个港澳地区， 对， 包括你往东边一刮就到日本了， 哎，是， 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哎，有时候擦着边过去， 但是咱们感受不深啊，咱们内陆啊， 多多少少可能会稍微在它经过之后有一些影响，哎，有点风啊，有点雨啊。 但是你看那新闻里头，你看美国西部、中部， 哎， 你看那每次那刮飓风， 对， 那录像， 对， 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那个，就是所过之处吧，这个就一片狼藉，啊， 对， 嗯， 什么都能刮跑， 对， 对。 据说他们有些地区啊，就是经常刮飓风的那个地方，这个房子呀，都不能用那个特别这个特别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水泥啊、瓦呀、啊、砖呀，啊，这些东西， 哦，不能用特别重的材料， 对，它特别容易飞了以后它伤人啊， 嗯， 都是用这个木板啊， 嗯， 哎，这个比较轻薄的东西，反正你刮塌了然后再盖呗。 啊，就是不能用贵的材料，他 说，哎，那不一定啊，那些材料也不一定就便宜，就是说他可能就是飞出来以后对人的威胁啊什么伤害可能会小， 就是废墟嘛， 哎，对，如果你真的都是砖石的那种，反正他也不见得就能抗得住那风。 你们看过的关于飓风、关于台风的电影有哪些？ 啊， 说说。 嗯， 飓风行动，不是那 行动营救吧？你想说， 飓风营救， 营救那跟飓风一点关系 不是。我看有一个就是追逐， 啊， 叫什么？就是有 我就等您把这名字说出来， 专门追着那个风暴，是拍那龙卷风。 这样吧，告诉你名字。 嗯 啊，上个世纪90年代的片子， 对， 就叫龙卷风。 龙卷风 ，哎，龙卷风，对， 就是人家见着刮龙卷风都跑。他们这帮人开着车追， 他们是用仪器去测的， 啊，对对对， 去测量的。 因为电影我说不出来，一说飓风我想到吃的了，飓风 葡萄 是 吧？受不了， 我跟你说，这 葡萄吃完肯定，这葡萄吃完肯定闹肚子啊！ 好， 哎，然后这个飓风，那一说电影《飓风营救》嘛，是吧？ 我 刚才仔细一想嘛， 哎， 还没飓风， 没有，他是说一种感觉嘛， 对， 一种感觉 ， 他就是感觉这样的东西，他就是飓风， 嗯， 像飓风一样的， 哎，对， 营救的行 动。我说那飓风行动是不是也有啊？就是这行动像飓风一样，就是不是真的刮了风，啊 嗯，没看过，不知道 啊。反正、就 是，但 是 今天我们要说的 啊， 就是跟飓风真的有关系的一部片子， 是真的飓风来了。 哎，这部片子的名字叫， 叫什么？ 飓风，奇节。 哎呦呵， 你知道为什么说这么慢？ 嗯， 各位，我们一般汉语当中组这词儿的时候，你不信，你到那个搜索引擎里打， 对， 你打不出来， 不好打。 怎么叫奇节呢？ 奇是奇特的奇，奇怪的奇， 节是哪个节？劫案的劫。 打劫的劫， 劫 难的劫， 所以它原来那个普通的名字本来叫飓风，叫打劫 啊， 飓风 打劫， 但是好像感觉不稳，听起来是吧？ 然后呢就翻译成飓风 奇 劫， 奇劫在院线上， 奇案嘛是吧？ 奇案，这是在今天院线要来的一部电影。为什么会说到这部电影啊？其实这部电影啊，它有一个特点，最大的特点在于这部电影的类型啊，有点混淆。 混什么淆了？ 不是那种单纯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电影什么类型呢？ 哦， 我们一般怎么说？ 那你要光是飓风呢，就灾难片。 我们这样啊，我们一般说电影类型怎么说？动作片， 动作片， 动作片其实这个范围非常广。 对， 上回来的专家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国外这体育类型都被归到 动作片，它也算动作片。 对， 他们叫什么 active， 就这一类 动作片。我们先看 的 动作， 我们说的功夫啊，武侠呀。是吧？ 对，其实他也是 枪战呢，全都归到动作片， 动作片， 包括刚才我说了嘛，你骑自行车比赛，动作片，动作片。但是还有什么类型呢？你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这个爱情片， 哎， 爱情为主。事实上，爱情只能是个元素。你想哪个片子里面多多少少都带上？ 就是007不也都最后有一个帮女郎嘛，是吧？ 对，还有什么类型 啊？这个灾难片。 灾难片 2012，对吧？ 灾难片 ，对，这属于这一类。这个片子， 行星撞地球，这种都是。 这个片子，如果这片名只是叫飓风的话，那它就是灾难片，对吧？没有后边那俩字儿。啊，飓风啊，可怕的飓风啊，啊 ，lot of 飓风， 后边还有你像战争片是吧？科幻 片 也有可能都出现飓风 是吧？ 这个元素对吧？大风来了。 那你说那个美国队长这算什么片？ 美国队长这算是漫改片儿， 就是漫画 改编 的。 从类型上来看的话，有点奇幻的意思。 哎，对，反正就是云山雾罩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次问大家说你爱看哪种类型的电影，经常都问嘛，你爱看哪种？那女孩子爱看的就是我们说女性电影， 文艺片， 文艺的，爱情的故事的这种片子，家庭的，女性观众爱看。男性，你看像赵亮这样的，爱看什么样的片子，对吧？ 他也爱看家庭。 爱情呢，他也爱看。 那个《美国队长三》上映那天，我看的《百鸟朝凤》嘛。 你看看， 我说我吹牛呢，我还是看的《美队三》。 再说下去就没边了。 是， 类型一般，每一个人可能喜欢的不同。 对对。 但是你要把几种类型混在一块呢？你见过这种片子吗？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电影里头把几种类型给混搭在一起。 其实季彤已经刚才点名了，他把这个名字做。手术的时候做解析的时候， 我刚才也拆了 前面一部分叫飓风，后边部分叫奇杰。 哎，那奇杰，那就光说这个，那就是犯罪片， 叫什么？ 叫什么？就是描写 罪案 、啊、 犯罪类型、 啊，像前些日子演的那个，就是那个郭富城和周润发那个双、 无双 、啊，那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呀？ 犯罪题材， 哎，犯罪题材就是专门反应和这个怎么说？咱说暴露啊，或者说揭露，哎、这个犯罪团伙他们的。 对吧？ 对， 没错， 行径 的 啊， 就是在这类电影里，他会把那个 是主体， 哎，描写的很具体，那么从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根源，就是犯罪行为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是，但是你看啊，我们刚才说罪案片，这是大家男性观众最熟悉的类型， 对对对， 而且一说罪案片，脑子里面这千步百步都来了， 哎， 但是前面有个灾难两个字，你看。灾难片你又会出来一堆片子，把灾难加上罪案，你脑子里还会出现多少片子？ 这又成了一类了，是吧？ 不，我说的不是一类，这叫混搭类型。 混搭类型、 其实混搭也很正常，对吧？你比如说包公案，它是公案小说， 哎， 后边三侠五义了，这 是 侠义小说， 啊、对呀、啊。 于是就出来一个新的类型，叫侠义公案类型。 但是你看，在电影里面体现的多吗？不多。 对， 有这么拍的吗？拍的很少。 这个其实咱就说啊，就这个你咱还拿这说，如果是灾难片里边是吧？这个里边可能突出的是那个人们和这个灾难搏斗的这种精神，是吧？ 2012嘛、 对，这里头可能也会有这个反派啊，这反派可能他是这个阻挠这个科学家这个科学的去研究啊。 其实更多的是什么？ 是 为了争夺资源。 哎，对 对吧？ 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罪犯那么恶，那么凶，但是呢， 这么说吧，灾难片一般的看点在于什么？咱就说 看点，灾 难，看的就是灾难，或者说看的是人们如何脱险，对吧？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像这个恐龙。是吧？它也算灾难。 恐龙让梨是吧？ 什么恐龙让梨？恐龙特级特赛号。 你要说的是，我们刚才正经说啊，正经说，刚才说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在讲什么叫天灾人祸？ 对，天灾人祸加一块儿。 一般情况下，在灾难片里面，它主体是什么？它其实有那个桥段啊，就是你刚才说正邪的搏斗是有这个桥段， 对对对， 这个桥段非常的量很轻。 对， 哎， 它不是主体。 但是在罪案片里面呢？ 对，那当然就 从头到尾都是破案的。 对对，就是破案的这个过程是主体。那么这俩加在一块儿的话，那就一半一半吗？难道？ 要说就这事儿。 嗯， 说了半天，你们知道这片子说了什么吗？大家伙还不知道呢。来，我们说说这个片子的讲述内容吧。 哎， 来， 好啊。这个《飓风奇杰》，这个是导演罗伯科恩啊尝试的第一部的这个灾难片，其实他就是把这个劫案放到了一个极端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就是这个一帮里应外合的劫匪啊，他们就是想趁飓风来的时候，是吧？飓风一来，大伙儿着急啊， 是全跑 疏散呢，对吧？哎，他们就借这个机会潜入， 这叫趁火 打劫， 对， 这是 金库， 这是可以直接击毙的罪过。 哎啊，然后就想打劫这个什么呢？即将被销毁的有6亿美元的这个钞票，旧钞， 旧钞票要去拿去碎掉 啊，然后想把这个弄走。 把 接着花去 了，哎，结果没想到呢，碰上一位这个非常干练的女探员啊，然后还有一位气象学家和他的弟弟也卷入到了这场案件当中。 是气象学家也卷进去了， 都在里头。 哦，气象学家和他的弟弟，不是气象学家的弟弟， 哎，是啊，这个就卷进当中了。所以呢，这些人他就面临着就是两个这个巨大的这个危险和困难。 有意思。 第一要对付劫匪，第二还要在飓风当中还要寻找生路。 是， 哎， 女一号有了啊，终于值守的女探员啊，男一号是气象学家呢还是弟弟呢？反正甭管吧，男一号二号应该都有了啊。然后这里边呢，你既然有两个男的角色，一个女的角色，那这个爱情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您这纯属是臆测，纯属臆测。 这个文艺作品里边，它 必须得有点这个， 它都得有点这个。 我看咱们再这么说下去吧，这片子估计没人看了。这样给大家听听这片子，它是一个什么 么动静。 哎， 其实有的时候就听预告片听什么，听的是那个氛围。 对， 他敢看看到底这个叫灾难加一个犯罪题材混搭，他还是原来那个味儿吗？ 25 years ago, Hurricane Andrew laid waste to this town. And now Tammy's here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They're underestimating me. Money is honey. Don't forget that $600 million is your responsibility. Hurricanes give people bad ideas. We're about to be crushed by the biggest storm of the century. I don't think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He was right. Tammy is going off the chart. To it. The crew that somehow managed to knock over a maximum security facility. We gotta go back. They're on our tail. Give me your gun. 听到最后的部分的时候，你终于能听到风声了。 嗯， 啊，这个风非常大，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早年那个龙卷风里面大家看到的那样的飓风灾难。 对， 这一下卷到这个罪案当中，就是这会儿这个笨贼，也不是叫笨贼，这是倒霉的贼啊，倒霉的贼加上倒霉警察。 呵， 这遇到这场飓风的时候，其实双方这个实力都是受损的。 对， 啊， 你会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 对，就是你怕风，他也怕风。 哎，对，四一说了啊，这个四个字一下子就点题了。趁风打劫， 趁风打劫， 趁风打劫， 哎，是是是， 这个风是大风了啊，这是飓风。 这里边这个演员很有看点哈，这个 是 刚才我们说那个飓风营救，那个虽然跟风没关是吧？但是这名用了个飓风，飓风营救里边就是救的那个人，就是被绑架那个， 就那个小女孩， 小女孩啊 ，Margie Grace 啊，不是啊 ，Margie Grace 啊，您这个外语实在是啊， 就是想起那个共同的记忆来了， 小品出来。 特别有家乡味儿， 在这个飓风奇劫当中，他就演那个女探员 啊， 也就是说是谁 啊？ 也就是说是当年在《飓风行动》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叫 《 飓风营救》， 就是 连姆尼森的女儿。 哎，对， 这回呢， 这是就是那部戏里演他女儿的，还是说就是他的女儿？ 不是， 戏中被绑架的那个人，就是子一辈父一辈啊， 这不可能说他女儿。我们就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理解是谁在那个角色出现。你看那女儿当时还是一个少年，是吧？ 对对对， 小少女， 现在已经是什么了？ 已经是 一探员了， 哎，成年了。 对对对对， 就是，而且他是就是不像那个其他的这个警官一样啊，说，哎呀，都走吧，都走吧，没事啊，肯定没事。这么大风天，那谁还有功夫来？对吧？谁还有心思来搞破坏呀？是不是？赶紧走吧，咱们赶紧趁着跟大伙儿一块疏散走吧。哎，结果他不去啊，我不行，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去。哎，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结果还真就让他赶上了。是不是这意思吧？哎，咱听那预告片里那几个人 都听懂了。 你看那一开始那个女人，哎，你那怎么样啊？哎，我这进不去。哎，这个线路，哎，这儿接通了啊，这儿行了啊。大概是那几个人打算 以后这个预告片同声传译就交给季童了， 他就听懂了接通那个一个词， 把线路接通了。 今天关于这风真是吹的有点大发了，吹的我们今天就确确实实是对这个片子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问，就是这个灾难加上这个罪案电影，它到底是怎么拍法？这样，我们一会儿呢会在下半时候呢还继续跟大家来说， 是吧？ 这个片子包括这。种类型的拍法，我现在要问大家的就是，听到这么多的这个关于几个就类型把它混搭在一起，你能想起来什么样的电影？ 对， 这样啊，我觉得一说这个话题，大家可能都有点懵，说这类型不同搭在一起，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抛砖引玉，开个头。 你那有几个例子？ 几个例子？几个例子？ 哎， 多了。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是有事故发生，队尾已经排到功德寺桥。另外西部环路方面也有一些路段呢车比较多，咱们来看看。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海桥到定慧桥北向南，岳各庄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路段。另外北京南站指挥中心的信息，11月2号23点以后到达十列火车，到京旅客呢一共有5000多人，末班列车呀也在23:48到京。那么请出租车司机朋友前往北京南站来这个运营。那么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有短暂排队的一个现象。东五环大黄庄桥、远通桥、小交亭桥南向北也是有事故。反方向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也是车行缓慢，这造成了平房桥东这个东向南盘桥处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况。今天呢周五是晚高峰了，确实是比较堵的，这个路啊是比较多啊。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5 years ago, Hurricane Andrew laid waste to this land. And now Tammy's here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They're underestimating you. Money is honey. Don't forget that $600 million is your responsibility. Hurricanes give people bad ideas. We're about to be crushed by the biggest storm of the century. I don't think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不打太极， 飓风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季彤。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刚才这个同声传译啊， 季彤又来一段吧。 听到的这个预告片，刚才季彤已解释过，这是来自今天一部美国大片，叫做《飓风奇劫》。这个电影呢，它有点小小的 奇怪的地方，它是两种类型的混搭， 是 他们叫灾难加犯罪题材。 哎，嗯，这就是说你好奶口啊，在里边可能都会得到一个就是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观赏的，感觉。 对， 其实要说这个元素不能叫元素，类型混搭呀，是很有风险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尤其是就是用咱们用一句这个文言词叫不合遥想，你知道？ 您这是文言， 就是很多的类型它是没有办法去混搭的。 对，就是它。啊，就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我先补一句啊，就为什么会有类型出现？就是因为人类有经验呀， 对 对吧？我们有经验，我们说我们看某一个东西，它是一种风格，一个题材，所以你会有自己的判断。 对，对，所以就是说你要类型， 你习惯了吗？ 你要混搭的话，其实你就是得好好的考虑。你比如说有一部看起来特别奇怪的电影，它就是我觉得就是属于混搭失败的啊，就是《地狱男爵》，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吉尔莫·德尔托罗，是吧？人家是奥斯卡 大导演 啊，就是大导演了，对吧？你看这个电影，他为什么就看着别扭呢？他就是我觉得啊，他的类型和他的世界观是拧巴的。 哦， 一般来说，科幻世界观跟魔幻世界观， 对， 它是两回事儿。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封神演义》当中忽然出现了飞机，你会觉得非常就是什么不能出现。但是你这两个它是完全是不同的体系。 拿老先生的话说， 啊， 你这就胡闹了。 哎，你说这个就有点胡闹。他讲的是二战时期撒旦之子。地狱男爵，然后被这个什么什么纳粹党啊，召唤出来了，然后让他从事这演出，就是这秘密的活动，就是他既有那个传说中的，又跟史诗 战争题材 特别别扭啊，就是类比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抗日题材当中是吧，忽然间出现说这个坏蛋都有谁啊？除了有这什么日本鬼子，还有。 还有 阎罗王，这奇怪就奇怪， 不合逻辑。 对，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可能，就太荒诞了， 太荒诞了。哎， 但是你比如说，说这个事儿是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实际发生的。 对，他就是这个就很巧啊。 你甭说，你像你说的是弄那么邪乎一阎罗王出来了，你在那个题材里边，你道具对不上年代，你要拿一个这个什么啊，这个 那是你制作层 出来，那都会让人觉得 制作层面问题。咱是说这类型啊，你看，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属于标准类型呢，还是说还是元素或者是？ 它这是 题材 性质，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你怎么搭都好搭的，就是这个极端的环境，对吧？这个飓风呢，它搁哪儿都能搭。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咵，飓风来了，然后你听见这样一句话，说啊，法师收了神通吧，是吧？或者说啊，风来雨来，是吧？这谁？这《西游记》 还有 魔幻吧？ 下雨了，收衣服。 那是包租婆。 如果要是哇，就是飓风来之后，说咵下雨，然后说咵电闪雷鸣，然后有一个男人啪降落到地球，这是雷神，对吧？这飓风啊，这是一个类型吧？啊，一会儿哇刮飓风，然后那个飓风过去之后，哎呀，细雨绵绵是吧？然后一看一男一女，这是爱情电影，对吧？这哪个他都能合遥想， 他指的就是 能配上。 为什么会这样？这有一个问题在这儿。我们刚才说飓风或者灾难的时候，天灾它容易成为背景， 对， 它容易成为背景，而背景是搁在哪里？ 是。 似乎都可以来运用的，只要你往后写，你写成什么样？ 对，这只是一个运用方法吧，就拿这个灾难当背景，啊，这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类混搭，我觉得就是他，表现的这个人物，这个事件都是真实的。你比如萨利机长，那么萨利机长这个事件，那个整个的那个过程，大家都熟知，而且他是一个英雄，他这个故事，他这个。这是一个事实吧，这是新闻。然后呢，他拍成电影以后呢，他要首先带有传记性。那么萨利机长这个人是，啊，他的一个这个描写。然后呢，他又不完全等同于那个新闻纪录片，而且他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融入到一个故事里边。那么整个包括这个萨利机长本人，再加上他的这个角色，再加上其他的角色，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他又可以是一个故事片。 但是事实上，传记片，您刚说的这个还是一个大的题目。 对， 这个他倒没有说他突破到这个题材之外去。 其实这个说 传记类型， 他还是带有情节了，就带有一些创作的情节。 就是现在的电影啊，这个 你不可能说不去运用其他的。 对， 其实类型片的概念呢，基本是在就是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好莱坞曾经占据有。 统治地位。 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说大家爱看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电影的打的第一张牌就是类型片。 对，它是其实它是经过市场验证的啊，就是你什么类型它基本上是有这个一波群体去看的，那么有这个类型观众也有预期。你看什么叫类型电影呢，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咱们可以看着啊。首先有比较公式化一点的情节是吧，比如说西部片一定要有这个铁骑结美是吧，英雄解围是吧，这样的一个情节。你不是这样大的这个套路或者大的情节设定的话，那就不叫这个公式化的情节了啊。再加上还得有相对来说比较定型化的人物啊，还有叫图解式的造型啊，你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意象也得是有它有象征意义、有标志性意义的。所以说这个类型电影呢，它是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之后，它自然形成的，这个它会让观众有预期啊。 就是你讲预期，我们换一个词儿，预判、就是、 对 吧， 对 对？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基本上你看到什么符号，你看到哪个人的样子，你会基本上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接下来的故事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里头肯定写，那就是更难的问题了啊！你要把它写出心意来。那刚才说到这个类型，这么多的类型，这个类型的混搭呀、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它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元素的混搭，有的时候是一些题材的一些借鉴。 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两个类型把它放在一块儿要混搭的话，我就看到很多人在举例子说，你看当年刚才那个季彤说，《泰坦尼克》算是爱情加灾难题材。爱情加灾难题材，其实爱情在灾难片里边有没有呢？多的是啊。 对， 2012里边有没有？肯定有， 有 对吧？但是2012它主体是一个灾难片，它不是像泰坦尼克一样把爱情拿出来做一个特别一金字招牌。 对、 啊， 就是并行的， 那么大一个。对，然后我再说一个，差不多在泰坦尼克号出来的同年，97年还是98年的时候，当时昆汀出演的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厉害了。罗德里格斯的这个导的，他跟谁演的？他跟那个。我刚才看到他是跟名字先说一下吧，杀出个黎明， 哦， 乔治克鲁尼， 杀出个黎明， 乔治克鲁尼和这个昆汀里出演的啊，这部电影，这电影他演了一什么？就是两人逃出来之后啊，先是一路枪战啊，公路片啊，各种警匪，打打了到最后那半个小时了，吸血鬼出来了， 嚯， 哎，吸血鬼题材，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变成了一个叫混搭类型的片子了？他从这个类型上就不一样了， 对， 那大家也没有觉得这个片子不好看，这片子评分很高。 那这么说，那个不能说的秘密也是一个这个类型的，前半部就或者说电影的3/4都是一个这个爱情电影，一看就是爱情，就是爱情音乐吧，这样的音乐学校啊。然后呢，到最后的一个反转的时候，加入了这个科幻元素，而且这个科幻元素或者说是穿越元素，这个穿越呢还成为了他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推进的一个方面。所以说这个它应该就不能算作元素混搭，我觉得应该算是类型混搭。 类型混搭， 对，因为它是实际发生作用了，不是单单的只作为一个背景，或者说 或者作为其中一桥段。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比较成功的。 再说一个啊，咱们有人举例子说，沃尔善导演的当年那个第一部那个商业制作，就是你经常会提到的《刀剑笑》。 这个 刀剑笑为什么很多人看起来很怪， 就是他 很多人都觉得怪， 对，他这个你说他 一个是他风格的对吧， 对， 他风格的不同，另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刀剑笑呢，就是感觉上是武侠，但是武侠又好像搭了好多好多其他东西， 有可能又像喜剧又有点像闹剧。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喜剧确实还跟原来我们说香港在某一个时期的这个喜剧加武侠太多太多了啊，还不一样。你看他里面的他各种这个他那些元素的运用，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像是一个搭了各种题材的各种类型的一个片子。然后再说一个，前不久应该是去年的事情了啊，是应该那个看着特别像谍战片的一个泰国片子， 是《 天才枪手》。 哦， 对对对，哎，这好看好看， 去年的吧。 这个《天才枪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个青春校园题材，或者说它探讨社会问题啊，就校园问题，考试嘛。哎，怎么就你看着就那么的像是，感觉是这个间谍赛哈，在做一些事情， 是是， 特别特别像 紧张刺激啊！这个青春爱情当中最紧张刺激的啊！ 你听其中他对这个考试的一个场景，他是怎么描写的？他对那些音响元素运用，完全不像是一个青春题材。 好，到时间了，可以开始答题了。 这里就想说，这个你像这样的音响运用，大家就觉得哎，那应该不奇怪。为什么？其实早年你看咱们的什么《逃学威龙》啊，等等等等，这样片子也描写过这样的事情哈。但是你看那个里面，它就是注重的是诙谐的东西， 嗯 啊，幽默的东西，那喜剧片的那个样子出来了。 哎，这个 不一样。 考场上啊，考场上监考老师那双眼睛不亚于飓风啊，需要营救啊。 所以你就知道，你知道他这个导演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他是正儿八经拍的。 嗯， 他不是说我要戏谑的看这件事情， 对， 他不作为一个喜剧题材。 嗯， 然后接下来你在听这个片段的时候，你就更有感受了。刚才还是年级考嘛，那个到后来他们到那个澳大利亚去考试的时候， 嗯， 就利用时差作弊嘛， 嗯， 当时你还记得那个场景是一到时间就是休息时间，他立刻要到厕所去干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利用时差要传递答案， 嗯， 然后那带着手机进厕所，这一段特别的有那个谍战的紧张的感觉。 Whoever isn't there, please step outside. Can you hear me? Step outside, I said. Now, someone has reported to us that you were in there for too long. Come out. 何曾想到过是一个学生是在很紧张的要处理掉他的手机，因为他要销毁证据。 嗯， 然后门外面站的是监考老师来了，带的保安来了。 对， 一直砸那个厕所的门。 谁在里边呢？干什么呢？赶紧开个门。 啊，传译又来了。 你刘季同声传译， 就这意思吧。 啊，到最后紧张的那个，他把那个马桶盖 啊 打碎在地上了。 哦，嗯， 然后要把自己的手机冲到马桶底下去。 嗯， 要冲进去，结果一直冲不下去。 对 啊，这也挺恐怖的。 对，他这个就非常紧张，非常紧张。 要掉里的时候那么容易啪下去找不着了，这个想让他下去的时候 他还不下去。 不是，只能说你后来买的 Plus， 主要是他惊慌的那种。 对对对，这个电影的氛围做得特别好。 所以你就说 这种元素经常会被用在那个惊悚片里。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哪场考试是咱们这么拍的， 嗯， 是吧？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成功的例子。 就是实际上就是咱们刚才说了，说元素什么类型什么的，就是可能作为，咱们在今天在这讨论哈，这个就能稍微的区分一下。但是真正看电影的时候，你说我要是一下子就区分开来， 就管它好看不好看， 对 对， 对 不对？就是管好看不好看， 主要看好看不好看。 但是这个好看不好看是，哎，这个要交给谁去做答案呢？是交给导演的。 是我记着那个，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之后，有一位导演，我记不太清楚了，他们拍了一个就是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个片子，叫意思好像叫 This is 什么这个，他那里边就把那个杰克逊，就是他最后不是准备在 好多作品 巴黎啊还是伦敦搞一场那个演唱会嘛，就在演唱会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杰克逊去世了。那么他就把那个整个排练的一些过程啊，还有一些这个很真实的东西，都给记录的东西都给展现出来了。就是说虽然最后这个演唱会没有成功的举办，但是你通过看他这个片子，就好像你看到了麦克杰克逊已经把这个演唱会演了。 嗯， 然后那里边麦克杰克逊有一个句台词说，我要带你们去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体验那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嗯， 啊，就是说当然他这里边融入了好多麦克杰克逊的歌舞。 嗯， 你说他是歌舞片呢，你说他还是传记片呢， 嗯， 反正这算不算是混搭呢？ 应该是。 对，他还有很即时的那些记录的东西， 所以可以这样讲啊，就是类型它当然是叫市场验证和总结出来的经验， 嗯， 但是你打破这个类型的束缚，恰恰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你会是不伦不类四不像，然后就是这个什么也不是，那有可能你就会是剑走偏锋，对吧？ 是， 就出来一个虽然仍然是四不像， 是， 但是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作品。 人家那个片子名字我想起来叫 This is Eight， 对， 就这个， 我听这翻译的合适。 来，最后给判断一下，接下来的这几部是算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混搭啊？嗯，应该都知道这个《傲慢与偏见与僵尸》， 这一听就。 哎，这片子火，这片特别火啊！这片特别火。再听一个啊！ 怎么着？你带着《傲慢与偏见》的？ 再听一个，《吸血鬼猎人林肯》 啊！ 这个片子也很火， 这我 非常的火， 这我也没看， 这片子我还看了， 哦， 很好看， 是吧？他又是吸血鬼，又是 他讲的就是当时说，就是那个背景设定是林肯，然后林肯呢要带着就是自己的人要消灭吸血鬼， 哎， 吸血鬼猎人， 好家伙， 这个要在红学来讲，这也叫索引派， 闹。 所以刚才还是说对啊，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到最后交出那个答案， 对， 市场验证， 对了， 哎，祝愿今天说的这部电影吧，这个混搭类型能够符合中国观众的胃口啊！ 哎， 这个电影的名字是叫做 《 飓风奇杰》， 奇杰，好， 就这个， 好啊。那今天我们四点游戏就到这儿吧。啊，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我是季彤。 哎，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